人越缺 蓝天黑，想念你。少的记忆你还没有带回去， 是我爱流浪的身体，或是你所谓的目的，要我们来体会爱的玄机。 没有风也没有心，没有天也没有地， 没有你世界也没有了呼吸。 我让你在梦里看往事的风雨， 爱让两个人心事独立。 分开或相聚都是一种美丽， 我要爱一半年等你。 我们还在哪里写未来的日记，没有什么会随风而去。你一夜风尘里的爱， 越远越缺 月亮天黑，

爱是奢侈的幸福，可惜你从来不在乎。 是否还记得童年阳光里那一朵蝴蝶花，它在你头上美丽的盛开，洋溢着天真无暇。慢慢的长大，曾有的心情不知不觉变化，执手的初恋，永恒的誓言，经不起风吹雨打。是否还记着他，如今的山边美丽的花蕾，谁都得学会长大，早已经习惯一个人难过，起来分外复杂。想忘记过去，却总又想起曾经的无怨无悔。谁能够保证心不变，看你青春还散， 坐看风轻云淡，静听七夕关怀，1033天若有情。 天若有情，冷暖相知，欢迎来到天若有情，我是海妮。今天是3月7号星期二，农历2月初10。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。今天夜间晴，最低气温-3度。明天白天晴，最高气温13度。廊坊明天晴，最高气温13度。首都北京明天晴，最高气温13度。临近的天津明天是晴，最高气温12度。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。另外，明天是周三，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都是1和6，请您遵照执行。喜欢吃土豆吗？土豆被称为是世界5大粮食作物之一，有一个原因就是它的营养丰富，有地下人参这样的美誉。假如每餐只吃全脂牛奶和土豆，就可以得到人体所需要的很多很多的物质元素。土豆性平，有和胃、调中、健脾、益气这样的功效，能够改善肠胃，对胃溃疡、12指肠溃疡、慢性胆囊炎、痔疮引起的便秘有一定的疗效，所以呢，多吃一点土豆吧。感谢收听天若有情，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。

进入了另一个天地，体会着那飞翔的刺激，伸开双臂，我要拼尽全力狂奔向你。 深呼吸，闭好你的眼睛，全世界有最清新氧气，用最动听的声音叫出一句距离我的爱，承认所有我的所有都已经呼吸，闭好你的眼睛，全世界有最清新氧气，用最动听的声音叫出一句距离我的爱，超越所有默契所有的意义。 深情不老，我的心。

饮酒豪情，唯有与你同行，与你同行，才能把梦追寻。痴情换得一生美丽，雪中情，雪中情，雪中我独行，会尽多少饮酒

才了解。